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 纵然不认回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怎么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会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，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还在不在， 全世界都在变，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还是一样转转转，不管你跟谁

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，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，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赐你黄昏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爱过就不要说抱歉，